存藏在我心底。 说我

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969听众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，亲子游戏，家庭互动，智能升级，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969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相册里那个傻笑的姑娘，脸颊上有青春在飞扬，久了的记忆已开始泛黄，闭上眼，时间流浪。而家楼门口的那片操场，我们曾经懵懂的展望，宿舍里烟燎的热闹开场，没有你今后怎么办？那一年的我那么的倔强，有你陪我并不孤单。这一刻的我已变得坚强，我知道你只陪着我，就像我从未曾走远。那天将手搭上肩膀，道别的话却停在心上。那一天的路走了有多长，挥着手却无法离开。而家楼门口的那片操场，听说已不是原来模样。傻笑的姑娘听说已端庄，闭上眼最初你的脸庞。那想有你陪我并不孤单，这一刻的我已变得坚强，我知道你一直陪着我，就像我从未曾走远。 就是那

好想拥抱你，拥着你在怀里，黑暗的夜里也不会再孤寂。如今我再也不能回到那过去，你的未来我总是来不及参与，多么想让你在生命里继续，让回忆有圆满结局。如今我再也无法唱那首歌曲，交错的画面纠缠泛滥的情绪，回忆它总是让人百感交集，加深我无尽的忧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吃过午饭了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